第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，戏剧经典音乐盛宴，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、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。让戏剧照亮生活，让感动成为愉悦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够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.6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。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， 公公这么一看呀，我心里都是花。八十七点六空中笑林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每天一大早，哎，我不想听别的，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。 相声讲究数学斗唱，演员打小金约不脸终于拿下，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，但是不是经典独立带发扬光大，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，论捧的文章委屈不论八卦，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会泡，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。 这每天一大早，哎，我不想听别的，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。 空中笑林国庆七天乐，会和相声名家名段， 相声最好啊，就把这个嘴得练好了，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，哦， 集锦曲艺经典。 二八头那位俏佳人，高高山上倒有一位老僧， 有个公子进京赶考，他骑着一头驴。 国庆七天乐，相声古曲大荟萃，空中笑林，咱们一块儿乐。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，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。国庆假期呢还有两天就即将结束了，可是我们送欢乐送欢笑啊还在继续当中呢。我们今天上半段先请您听一段李杜组合的家庭纠纷，李伯祥、杜国之，这是相声界的黄金搭档。唐朝有大诗人李杜，那么相声界有相声黄金搭档李杜。 相声演员呐，大部分都是北京人多， 北京人比较多， 说话说北京话。 对对对， 北京离我们天津才200多里地， 离得不远， 说话有区别。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后音。 哦，爱带儿后音。 兄弟，你买的什么水果啊？ 哎，大哥， 我买了个烟梨。 烟梨， 烟是小音，梨是大音， 儿后音。 到天津给他叫了个个， 天津怎么说呀？ 兄弟，买的嘛？ 别你了， 买的哑梨。 哑梨。哦，对对对， 鸭是大音，梨是小音， 到了个儿了。 我们中国国家大，幅员辽阔，人口众多，说话不一样， 一个地方一个方言， 这并不奇怪。还甭说我们中国这么一个大国，我们这一家子才五口人，说话都不一个味儿。 五口人说话不一样， 不一个味儿啊。先说我爸爸， 哪儿的人呢？ 我爸爸说话是山东济南口音。 哦，山东人， 因为他很年轻啊，就在济南那会儿学徒。说话是济南味儿。 对对对， 有一年到上海办事儿，一住住了好几年，就手在上海结的婚，娶的我母亲。 你母亲？ 我母亲是上海人， 说上海话， 说话嘛是上海味儿。我有一个大哥，我大哥说话是天津口音。因为我的舅舅在天津，我大哥就在我舅舅那儿长起来的。我大哥要回到我们家，别人给他介绍个对象，娶着我大嫂子。我嫂子是唐山人， 说唐山话， 说话是唐山味儿。我们这一家子有意思啊，我是北京味儿，我爸爸是济南味儿，我妈是上海味儿，我嫂子是唐山味儿，我哥哥是天津味儿。我们家这五口人是十斤的水果糖， 这怎么讲？ 各有各味儿。 对对对， 平常过日子什么事儿没有啊，就怕吵架吵嘴。 也吵架吗？ 这一吵架比闹天宫还热闹。 是啊， 我们那儿吵起来没人敢劝。 怎么呢？ 劝的半截乐着捂着鼻子就跑了。什么味儿都有啊。经常吵架。 多的吵的， 这不是上礼拜八又吵起来了吗？ 什么叫上礼拜八呀？ 上礼拜早八点呢。不要怨我，我生活太浪费， 是啊， 花钱多，我大哥给我提意见，我就应当虚心接受。 那是啊， 那天我多喝了两盅酒，我跟他顶撞了几句。 怎么说的？ 我说的是北京话， 对， 是土语， 你 说话都这味儿， 你学学， 特别气人。我说嘿嘿嘿，大哥，你干嘛你？你给我提意见，你认为我花的多啊？花的多，我挣的多， 这个对， 我工资高，你花的少，你挣的少，干看着。你给我提意见，让我接受，嘿嘿，姥姥。 姥姥， 姥姥就是没门不行的意思， 北京的土话。 我大哥不高兴了，他回答我几句，他说话是天津味儿， 天津话。 我说你别娘娘， 别娘娘， 我比了那么大个子 啊， 我这个做大个子不能说你了吧？说你两句，瞪俩大眼珠子，挺大的个子，不小闷。 对对对，还真有点意思。 他说话是天津味儿， 天津话。 哎，这一下了不得了，把我爸爸惹火了。我爸爸说话是山东济南味儿 啊，对呀， 冲着我吃饭脾气。 怎么说的？ 我说你这个小子穷找活吗？一天到晚的胡惹惹，你这个小子弄这套就杠着不赛了你。 啊，杠着不赛， 杠着不赛就是太不怎么样了。 啊， 我母亲正睡着觉呢，给我母亲吵醒了。 你母亲上海人呢？ 上海人说话特别快。 对对对， 你说话这种味道。 你学一学。 这个是天，龙是干地心，一撒杠一斧，好好杠错错弄弄的，非要错的非要弄弄的，干了不能困过来，烦死了那个小赤佬，讨厌死了，烦死了。 有点意思。 他说我们烦死了， 说你们烦。 正赶上我嫂子买完菜回家，一看我们弟兄两个吵嘴，他得劝一下呢。 你嫂子唐山人呢， 说话唐山味儿， 你学一学。 说我不好，我说老二，你这是走啥呀？咋给你大哥弄直的？你吵吵闹闹的，多不得呀！我这个做大嫂子的，说你啥好啊？你这个人啊，快到外边玩去吧， 玩。 好，以上您听到的是李伯祥、杜国之二位合说的相声小段《家庭纠纷》。天津啊，是曲艺的一个重镇，在这里除了相声火之外，古曲的各个门类也特别的火。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京韵大鼓名段《大西厢》，演唱者是小兰云。小兰云是著名的刘宝全刘派传人，他的天赋条件实在是太好了，嗓音高亢明亮通透，舞台上非常有霸气。当年他和骆玉笙堪称曲坛当中一时之雨量啊！我们请您听这段小兰云的拿手杰作《大西厢》的精彩段落。 想张生，想得我呀一天也吃不下去，半碗饭我盼蟑螂，两天喝不下去一碗汤，汤不汤来呀，那是奴家我的饭， 您瞧饿到我前内心贴在了后墙，你们谁见过呀？十七八岁的大姑娘，她走道儿拄着拐棍儿，这个姑娘要离了拐棍儿啊，少二脚的扶墙，强打着我的精神那就走了两步啊。绣花鞋这个底儿怎么就会当了吧，我的红娘叫这个小丫鬟，她是答应了一声，走进了绣房，又说是我的姑娘，您老人家喝点酒吧，再不然可您是用饭，您要不爱吃烙饼啊，我给您呢做上碗汤，您要爱吃酸的，咱们多多的照上点子醋，要爱吃辣的，咱们多切酱，哎呀我的姑娘，您要嫌咱们家的厨师傅做的菜也不大怎么得味儿，哎小丫鬟我呀挽挽袖子系上了围裙，我下趟厨房了，我就给姑娘您呐做上这么一碗呐，甜着汁儿辣丝丝儿酸的溜，又不咸又不淡，八宝一碗油素菜，关进了绣房，哎呀我的姑娘您呐尝尝，这个莺莺就说了，要讲的什么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穿的带的饮的逗的玩的乐的，姑娘我是全都不用，哎，我的这个傻丫头，我叫你去到西乡来我聘请郎门长郎，说是咱们娘们儿请他呀，一不打饥荒，二不跟他借上一票当，哎借他的这个笔墨和眼娃开个药方，他要问姑娘我呀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，哎你就跟他说吧，白天受了一点暑啊，夜晚就着了一点凉，他要是来呀跟他打个板打走，哎嗨他要是不来跟他闹遭殃，你没气假装带着三分子气，您是没瞪着眼呐、啊、鼓着你的小腮帮，要讲究打架可你就跟他先动手，哦哦哦别忘了先下手的围墙啊，这个后下手的早，你砸碎他的眼娃叫他眼也眼不得摸，哎你只管撕了他那个三字经啊，墨家姓儿大学中用五经四书孟子和高子，离季还要春秋，哎叫他做过了的那篇文章，他要到咱们娘们儿撕闹他的血管呐、啊，

不是那老头都是我爸爸啊。您问， 认识鸟梦吗？认识，他儿子说相声的，好着呢。鸟梦养的鸟， 我爸爸养的鸟会说人话。家里来客人一抬爪子，塞张 police。客人一走，抬这爪子，塞那啦。我干爹李金斗的爸爸生气呀，红眼病，生气。一看我爸这鸟这么好，自己跑潘家园2800块钱买一八个回来。回来跟我干妈跟李大妈说250买的。我怎么知道？我干妈跟我说的，大飞去问问去，你干爹买一八个回来说250，我看他250。有那么便宜的八个吗？我到潘家园一问，会说一句话的八个2800块钱。巧了，我干爹买这八个就会说一句话，可能原来是一东北朋友养过，这八个就会一句东北话。你是谁呀？你跟他说话，八个你好，你是谁呀？八个吃了吗？你是谁呀？八个再见，你是谁？就这一句，大家伙儿给我干爹起外号叫你是谁呀？连小孩都这么叫，李爷爷，你是谁呀？我是李爷爷，我是谁呀？没辙，提了这鸟找我爸爸来。孟大哥，麻烦你点事儿，叫这八个说几句话，我也出去跟人显摆显摆的。我爸爸好心眼儿，搁这边我教怎么教啊？拿一双筷子，扒拉那八个脑袋。你好，吸引他注意力。你看那八个一动肩膀，你是谁呀？你好，你是谁？就这一句，一直到12点，给我爸爸气的这鸟没法教，干脆挂在门后头。我爸爸上街吃饭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三楼下的一小伙子，新搬来的街坊，不知道我们家中午没人，这月该他查水表。到这儿，咚咚咚一敲门，那八个在里边问：“你是谁呀？”查水表的。你是谁呀？查水表的。你是谁呀？查水表的。你是谁呀？查水表。2点钟，我爸爸吃饭回来，走门口吓一跳，一看地上躺一小伙子，嘴里吐着白沫子。我爸爸赶紧就叫：“醒醒，醒醒，小伙子，你是谁呀？”八个在里边说：“查水表的。” 空中笑林，国庆七天乐，会合相声名家名段。 说相声最好啊，就把这个嘴得练好了，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，哦， 集锦曲艺经典。 他骑着一头驴呀。 国庆七天乐，相声古曲大荟萃，空中笑林，咱们一块儿乐。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栏目。我们空中笑林平时播相声小品的机会比较多，古曲啊在咱们节目当中呢播的还是相对的少一点。西河大鼓、玲珑塔是这个曲种的名作。我们知道西河大鼓这个曲种啊，有说大书的，也有唱短段的。这其中马增芬演唱的玲珑塔绝对是经典名作，马氏家族为西河大鼓的传承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也创造了马派。好，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珍贵的录音，马增芬演唱的《玲珑塔绕口令》。 500年前当一当，共和是4000500洞。 咯哒咯哒要发明，大徒弟名叫青头愣，二徒弟名叫愣头青，三徒弟的名字就叫僧三点，四徒弟名字就叫点三僧，五徒弟名叫崩咕了吧，六徒的名字就叫八咕了崩，七徒弟的名字就叫随风倒，八徒弟名字就叫倒随风，八个徒弟学会了八宗艺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，青头愣会打磬，愣头青会撞钟，僧三点会吹管，点三僧会捧笙，崩咕了吧会打鼓，八咕了崩会念经，随风倒他会扫地，这个倒随风他会点灯，老师傅叫他们换一换，不准换成换不成，这个愣头青就打不了这个青头愣的青，青头愣就装不了这个愣头青的洞，点三僧就吹不了这个僧三点的管，这个僧三点就捧不了那个点三僧的声，八咕了崩就打不了这个崩咕了八的鼓，这个崩咕了八就念不了那个八咕了崩的经，倒随风就扫不了这个随风倒的地了，这个随风倒就点不了那个倒随风的灯，老师傅一见哪有了气，要打徒弟刚把命，眼睁睁睁八个徒弟他们各的各地都要挨打，从外边又来了五位云游僧，五位僧人把请讲，叫他们后院取出他玲珑，玲珑宝塔十三钱儿，一起数单层回来数双层，谁要是数过来了谁是个大师兄，谁要是数不过来玲珑塔叫他夜间罚跪到天明，一本经一本老白一颗青，一个抹了橘子一盏灯，一个金砖长四两了，北南西北放一光，嗡嗡嗡嗡响嗡嗡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三层，三张高桌十二条腿，三个和尚三本经，三本老伯三个青，三个抹了橘子三盏灯，三个金砖十二两了，北南西北放一光，嗡嗡嗡嗡响嗡嗡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五层，五张高桌二十条腿，五个和尚五本经，五本喇叭五个青，五个抹了橘子五盏灯，五个金砖二十两了，北南西北放一光，嗡嗡嗡嗡响嗡嗡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七层，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，七个和尚七本经，七本老婆七颗星，七个抹了橘子七盏灯，七个金砖二十八两了，北南西北放一光，嗡嗡嗡嗡响嗡嗡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九层，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，九个和尚九本经，九本喇叭九颗星，九个抹了橘子九盏灯，九个金砖三十六两了，北南西北放一光，嗡嗡嗡嗡响嗡嗡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十一层，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，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，十一把脑钵十一口磬，十一个抹了橘子十一盏灯，十一个金砖四十四两了，北南西北放一光，嗡了嗡了响嗡嗡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十三层，十三张高桌五 十二条腿儿，十三个和尚，十三本经，十三把脑脖，十三口磬，十三个抹了玉子，十三盏灯，十三个金砖，五十二两，西北半一广。这味儿的朦胧香味儿梦。玲珑塔，塔玲珑，玲珑宝塔，第十层，十丈高着四十条腿儿，十个和尚，十本经，十本那把十个经，十个抹了玉子，十盏灯，十个金砖，四十两了背那西北风一刮，味儿都忘了，香味儿忘。玲珑塔，塔玲珑，玲珑宝塔，第八层，八丈高着三十二条腿儿，八个和尚，八本经。八本那八个经，八个抹的玉子八盏灯，八个金砖，三十二两了背那西北风一刮，味儿都忘了香味儿忘。玲珑塔，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六层，六张高桌，二十四条腿儿，六个和尚六本经，六本那本六个经，六个抹的玉子六盏灯，六个金砖，二十四两了背那西北风一刮，味儿都忘了香味儿忘。玲珑塔，塔玲珑，玲珑宝塔。四张高桌，十六条腿儿，四个和尚，四本经，四本那不四个经，四个抹了玉子，四盏灯，四个金砖，十六两了背那西北风一刮，味儿都忘了香味儿忘。玲珑塔，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两层，两张高桌，八条腿儿，两个和尚，两本经，两把脑脖，两口磬，两个抹了玉子，两盏灯，两个金砖，整八两。西北方一爱光，这味儿都忘了香味儿吧。九个人精刮散了，满天星刮平了，地下坑刮化了，坑上钉刮刀了，钉上松刮飞了，松上钉刮走了，一老僧刮碎了，一本经刮灭了，屋里灯刮掉了，墙上钉刮翻了，钉上弓直刮得先散坑平平化松倒，鹰飞松走惊碎灯灭钉掉弓翻，这么一段绕口令，我唱的不好，众位多批评。 好，以上您听到的是热闹火爆的西河大鼓名段《玲珑塔绕口令》，是由马增芬演唱的。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个段落了。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《我们出发吧》。空中笑林，咱们明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再见。